弟兄姐妹平安，请你们打开你们的圣经。今天讲到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第十三章，应该是44节到第十三章的结尾52节，由我来念经文。我从42节开始念，这是上帝的话语。他们出会堂的时候，众人请他们到下安息日再讲这话给他们听。散会以后，犹太人和近前进犹太教的人多有跟从保罗、巴拿巴的，两人对他们讲道，劝他们务要恒久在上帝的恩中。到下安息日，合成的人几乎都来聚集，要听上帝的道。但是犹太人看见人这么多，就满心嫉妒，硬驳保罗所说的话，并且毁谤。保罗和巴拿巴放胆说，上帝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只因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的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赞美上帝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于是主的道传遍了那一带地方，但犹太人挑唆前进尊贵的妇女和城内有名望的人，逼迫保罗、巴拿巴将他们赶出境外。两人对着众人跺下脚上的尘土，往以哥念去了。门徒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让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也让我们看见这个教会是如何建立的。主啊，也求你赐给我们那可以听的耳朵，就是有信心调和所听到的道的那耳朵，就让这个道出去不突然，不也没有人弃绝这道，就能够得到永生。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门。 两周之前我们讲《使徒行传》第十三章，讲到保罗在安提阿犹太人的会堂里面讲了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和耶稣基督复活的福音。他在第38节说，所以弟兄们，你们当知道赦罪的道是由这个人传给你们的，是由耶稣传给你们的。你们本来靠着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每一位信靠这位耶稣的人都得以称义了。这是保罗对他的听众的挑战，因为你们要听这赦罪之道，就代表你们有罪，你们也要信这传道的人，就是这位耶稣才得以称义。也就是说，你们本来不称义，你们不是义人。也就是说，保罗提醒这听到的人要悔改，要相信。这就是保罗劝勉众人的话。他也警告会堂里面的人，你们这轻慢的人要观看，要惊奇，要灭亡。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然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保罗知道轻慢的人或藐视的人，虽然是听到福音也总是不信。或许你会问，如果不信的人总是不信，那么为什么还要传福音给不信的人？但是你真的要问的是，如果人总是不信，那么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为什么不警告他们不信的后果？你们要观看，要惊奇，要灭亡。44节，到了下一个安息日，全城的人几乎都聚集起来要听主的道。全城的人就表示有犹太人，有外邦人，要听主的道。为什么全城的人几乎要聚集起来听主的道？因为上个安息日有人讲道，有人听到之后就去传道。因为主日的时候有人听到，周间的时候就有人在脸书上面分享他主日所听的道。周间有人传道，周日聚会的人就会多。你们希望来到新福听福音的人多，怎么多？你们就必须在周间传福音。不论是透过你的好行为，还是你传递的好消息，你在职场有查经小组， 还是你在网站上分享每次在新福所听到精彩的道？你们必须告诉人要去哪里听到，听到福音。你不在周间传福音，你也不应该期待在下一个主日、下一个安息日，会有城里的人聚集在教会里面听福音。但是人多了也不见得是好事，因为犹太人看见这么多的人，他们就满心嫉妒。嫉妒 Zelos 这个希腊文是很有趣的，它在英文可以翻译为嫉妒或者热心，可以翻译为 zealous 或者翻译成 jealous， 同一个字。所以当耶稣赶那个换钱的人出圣殿的时候，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心里焦虑，心里热心，大发嫉妒吗？心里热心如同火烧。或者保罗他之后会说，我可以证明他们，就是犹太人，向上帝是有热心的，同一个字，但是不是按照真的知识。犹太人他们因为听保罗讲到的人多，就满心嫉妒，为了人多而心中嫉妒，或者为了人多而心中有火热，其实都不见得是好事。犹太人不喜欢听到的人多，因为听到的人不是听他们的道，这就是嫉妒。我们呢，我们会为了教会人多而大发热心，心中火热，我们都渴望教会要大，人要多，但这也不见得是好事，因为往往在一个人多的教会听不到福音。我们不应该为人多而热心，我们应该为多人能够听到而热心。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写讲章都写这个很饶舌的，然后我在要讲的时候我都怕讲。Anyway， 嫉妒是一个非常不理性的东西，嫉妒会叫一个人无法听到真理。与其为真理大发热心，嫉妒会叫人抵挡真理。犹太人辩驳，或者和合本翻译好像是什么敌那个，硬驳保罗所说的话。OK， 他们怎么硬驳保罗所说的话？因为保罗他就是从律法和先知书里面对他们说劝勉的话，因此他们不会直接就反对或者辩驳。硬驳他们自己在会堂里面读的先知书或者律法书，他们反对的是保罗如何诠释这先知书和律法书。换句话说，他们拒绝保罗以基督为中心的读经方式，他们不承认经文就是指向拿撒勒人耶稣。这样子安提阿的犹太人其实就如耶路撒冷的居民和他们的官长，不认这基督，就不明白每个安息日在会堂里面所读的先知书。所以在2000年后，神学院的教授们仍然在讨论我们是否应该以基督为中心读经。对使徒们来说根本就没有讨论的空间，如果你不以基督为中心读经，你根本就不明白你所读的经。安提阿的犹太人满心嫉妒，就认不出旧约里面的基督。他们的满心嫉妒好像无法让他们从经文中认出那生命之道，而且他们毁谤保罗。毁谤其实和亵渎也是同一个字，你毁谤人，亵渎上帝。毁谤就是说关于某个人不实的事情，亵渎上帝就是说关于上帝不实的事。保罗他自己不应该太奇怪会因为他传讲主的道而受人的毁谤，他自己曾经喜欢另外一个传主的道的人也受人毁谤，斯提凡，而他的主自己在十字架上就受人的毁谤。我手中没有官方的统计数字，但是我个人觉得毁谤说人的坏话 是一个教会里面最常见的罪。我对毁谤这个议题其实没有太多的意见，只有 Just don't do it， 不要毁谤。心服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立志做一个不毁谤人的教会，可以吗？有很难吗？因为我不想成为，我不想心服成为一个没有真理的教会。毁谤的人之所以毁谤，是因为毁谤的人没有理，没有真理，就只好人身攻击。我说不过他，我就批评他说话的方式，我不喜欢他的态度，他的头发，他穿的衣服，他那副德性，这就是毁谤。弟兄姐妹，我们之间会有争执，教会之中会发生冲突，我也不希望心服成为那种为了要维持合一的假象而不处理冲突，也无法处理争执的教会，只不过让我们的争执总是弟兄姐妹之间的争执，是关乎真理，就事论事。我们不要毁谤人，不要说人的坏话，不要给人贴标签，不要说谎，不要人身攻击，因为那些都是外邦人所做的事。我们应该痛恨那些事情，那些是抵挡保罗不听主的道的人心中塞满了嫉妒的人所做的事。于是保罗和巴拿巴放胆说，上帝的道应该是先传给你们，只因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 So 上次我们知道保罗他们是造访安提阿这个城的，但是你看得出来保罗对这个城的地主说话并不是非常的客气，他说话的对象是犹太人，犹太人有圣言托付给他们，他们有上帝儿子的名分，有荣耀，有诸约，有礼仪，有律法，有应许，基督也是从他们中间出来的，在所有人之中犹太人应该最能够领受真道，上帝在他的救赎计划之中也定义要以色列人犹太人首先领受真道，不是说他们配得，不是犹太人比别人好，乃是耶和华上帝定义爱他们，拣选他们做自己的子民。耶稣他自己也说，我奉差遣是去哪里，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他对一个外邦人的妇女讲说，不要把儿女的饼丢给什么？丢给狗吃。他也说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面前，恐怕他们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 See， 我们都很敏感其他人说话的方式，其他人说话都很容易得罪我们。有的时候我觉得基督徒太容易被其他人的话得罪，是因为你没有仔细读我们主他自己说的话。你不喜欢其他人说话的方式，你喜欢你的主耶稣基督说话的方式吗？ I don't know。 这边耶稣讲的是什么？他等于说，人不论你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如果你弃绝真道，你糟蹋真理，你就断定自己不过是狗，不过是猪。犹太人弃绝这道，就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而我们可以问，有谁配得永生？没有人， right？ 正确的答案，没有人配得永生。人弃绝这道，就证实自己本来就没有永生。永生这个字眼只在使徒行传在这段经文里面出现两次。对保罗来说，永生的人就是听了主的道的人，领受赦罪之道的人。西门彼得他曾经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随从谁呢？领受永生之道的人就配得永生，因为永生之道，你领受了永生之道，就代表你得着了那道成肉身的上帝儿子。上帝他是如此的爱世人，上帝赐给他的独生爱子，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保罗他们转向外邦人，这个其实就好像对犹太人说，不是你们没有机会，是你们自己放弃了这个机会，机会就给下一个人。好似说天堂的位置有限，你们不要，自然有人要，这是很直接，这是很严重，很严重的提醒。天国是给努力的人得着的。当有人把天国带到你的面前，你最好不要放弃机会，大概是这么说。保罗，他虽然转向外邦人，但是我们也知道他从来没有忘记他自己的同胞。之后他会写信给外邦人说，我是大有忧愁的，我心里时常伤痛。为什么？因为我的弟兄，我的骨肉之亲，为了他们的缘故，就算我自己被咒诅，就算我自己与基督隔离，保罗说他也愿意。他说，我是外邦人的使徒没错，所以我敬重我的职分，所以我传福音给你们，或者可以激动我骨肉之亲，就是犹太人，奋发好救他们一些人。激动我骨肉之亲，奋发就是叫犹太人嫉妒，是同一个字，告诉他们不要以为，你们不要以为你们自己是犹太人就是犹太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唯有领受上帝儿子的人，唯有这些人才是真犹太人，才是上帝的儿女。这对我们来说也是很严重的警告，尤其是在我们中间，从小在教会长大，常年在教会听到享受一切信仰外在好处的人。以色列人他们领受了一切约的好处，他们拥有一切的优势，他们向上帝有热心，却弃绝了上帝的道，就不配得永生。如果这事可以发生在他们身上，这事也可以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恐怕我们中间以为，中间有人以为受洗上教会领圣餐热心服侍就自然有永生。教会里面会有很多人很忠心的聚会，很热心的服侍，也从来不缺席领圣餐，但是如果这样子的人对永生之道从来没有兴趣，也不喜欢听到，也不在乎要认识赦罪之道的耶稣，这样的人不应该太确定自己有永生。保罗对犹太人说，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因为主曾经吩咐我们，我已经立你做万邦之光，使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他是引用先知以赛亚的话，在以赛亚书49章，这个你，我已经立你的你，是指耶和华的仆人以色列，而以色列人本来就应该做万邦或外邦人的光，但是我们都知道以色列失败，没有成为外邦人的光，所以那真以色列就是真的耶和华的仆人，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成了外邦人的光。他自己说，人要奉他的名，耶稣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直传到万邦。因此保罗他自己认知，凡奉主的名传道的人，就是他们自己，就是使徒他们自己，就是施行主的救恩直到地极的人。而外邦人听见这话都很欢喜，就赞美 glorify 荣耀主的道。凡指定得永生或预定得永生的人就信了，都信了。凡指定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我们比较习惯反过来说这句话。Right? 与其说得永生的人都信了，我们通常会说什么？凡信了的人就得永生。的确也是，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听我的话又信那差我来者的， 就有永生。这是耶稣他自己所说的话，但是他也说在约翰福音，出于上帝的必听上帝的话，你们不听是因为你们不是出于上帝，也就是说不是人听上帝的话就属于上帝，反而是人不属于上帝就不听上帝的话。他又说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我的羊听到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从我。换句话说，不是人听到耶稣的话就成为耶稣的羊，而是如果你是耶稣的羊，你就必然听他的话也跟从他。神学上这个概念就是，上帝他不只预定最终的目的，他也预定要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或者方法或者路径。他不仅指定人要得永生，也指定人得永生的方式。换句话说，指定得永生的人也是也必然是要听到上帝话语，信上帝儿子耶稣基督得永生的人。加尔文说，上帝的预定和拣选是上帝他自己的秘密，是他的隐藏的旨意，他并没有给我们一个名单告诉我们谁得救谁没有得救，但这不是说人无法知道自己是否有永生。上帝的话很明确告诉我们，信他儿子的人就有永生。 So 你怎么知道你自己有永生？不是借着探索上帝隐藏的秘密，看有没有那个名单找出来，自己在不在那个名单上面。人要知道自己是否得永生，是否得到上帝的拣选，是否被上帝预定，你就看自己是否走在他所指定你要得永生的道路之上，使用他所赐给你恩典的媒介，按照他的方式，就是信。信心就印证一个人的拣选。说的再简单一点，上帝赐予他预定得救的人一个真实能够拯救那个人的信心，一个能够领受真道的心。如果你蒙拣选，你必然也被赐予能够听到的耳朵，渴望听到的心，而且你听到你也不轻慢，你也不抵挡，你也不会毁谤。你有耳你就必须听，你有信心你就必须信，你不听也不信就印证你没有预定得永生。所以人不喜欢上帝的预定和拣选，因为讲到预定和拣选就好似这个夺取人对自己的命运的决定权，也不容许人能够夸口自己得救。但是上帝的预定和拣选应该带给我们极大的喜乐。为什么？因为如果你要决定你自己的命运，你不会信，你不会听，你也不会得永生。如果犹太人都不信，我们不应该妄想我们可以凭着自己的判断能力，凭着自己的理性相信以至于得永生。我们不应该太有自信可断定自己配得永生，除非上帝他主动先预定和拣选。我必须说，我们中间每一个人最终都会轻慢，都会抵挡，都会弃绝那外邦人的光，都会毁谤，都会亵渎上帝的儿子来到我们中间。但是上帝他却在所有本来都应该灭亡的人，本来都应该灭亡的你我，他却预定我们中间有一群人得到永生，又赐给这群人得永生之道。于是主的道传遍了那一带地方，这表示虽然犹太人嫉妒很多人听保罗讲道， 也有很多人热心的传自己所听到的永生之道，但是嫉妒的人也没有闲着。你不会需要担心一个满心嫉妒的人他会闲着没有事做。嫉妒的心总是不甘寂寞，嫉妒的人听不进主的道，因为他们的心充满了仇恨，充满了仇算，他总是会很有事做，他会挑唆前进尊贵的妇女和城内有名望的人，迫害保罗和巴拿巴，把他们赶出境外。前进和第十二节的敬畏上帝，那个是同一个字。这些尊贵或者有头有脸的妇女，应该是平常会去犹太会堂，聚会的外邦人。也就是说，他们有外在的敬虔，有形式上他们也敬畏上帝，也参与犹太人的会堂。但这并不表示他一定有属灵的分辨能力。这个礼拜在美国发生的事，应该让我们质疑为什么那么多人没有办法分辨是非。我不是说选哪一个政党，支持哪一个候选人，而是简单的分辨何为是，何为非。甚至我们弟兄姐妹都会让我们心生怀疑，如果没有上帝的话语为基准，如果你是以另外一个标准为你判断是非的基准，你最终都不会有分辨能力。这些有地位的尊贵的富人，这些有名望的人，不应该那么容易的被犹太人怂恿。他们之所以尊贵，他们之所以有名望，就表示至少在世人的眼中他们不是白痴。但是他们没有真理，没有真理就没有分辨是非的能力。他们听从犹太人的怂恿，就迫害保罗和巴拿巴，把他们赶出境外。两人就对着众人跺掉脚上的尘土，然后往以哥念去了。犹太人当他们离开一个外邦人的城市的时候，会跺掉脚上的尘土，以示我与你是没有关系的，我与你是分别开来的。耶稣他自己曾经对门徒说，你们出去传上帝国的道，凡不接待你们的，你们离开那城的时候要把脚上的尘土夺下去，见证他们的不是。保罗巴拿巴对犹太人见证他们的不是，他们是弃绝上帝的道，就不是上帝的子民，就没有永生。门徒们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之前在耶路撒冷的使徒们也曾经为耶稣的名受辱而心里欢喜，他们保罗和巴拿巴他们满心喜乐，其实就是实践登山宝训，不是吗？马太福音五章十一节，门徒们满心喜乐就是遵守主的命令。耶稣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造孽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什么？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应该欢喜快乐，这是命令。这是也就是今天的应用，门徒们要如何满心喜乐，我们要如何遵守我们主的命令，登山宝训，应当欢喜快乐。命令就表示这是我们应该要做的，也不是自然会发生的，你必须要遵行这个命令。弟兄姐妹，我们活在世上，会有人不喜欢我们，会有人说我们的坏话，或许人们不喜欢我们是因为我们自己有错。耶稣在这里不是在讲这个，不是因为我们自己不讨人喜欢，本来就不应该讨人喜欢的事情。耶稣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 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个应当欢喜快乐，是一个抵触人性的命令。How do you, 你怎么守这个？如果耶稣说你们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我觉得这都合理。我觉得我可以守这个命令，很难也许，但是不是不可能的。So, 我一直觉得，当人们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的时候，你们要欢喜快乐。I can't, 我没有办法守这个命令，一直到我可以守这个命令。You know? 不是完美的守这个命令，但是可以守这个命令。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有这个喜乐。我们要怎么守这个命令？你首先必须要渴望那福分，你们就有福了。你如何有福？有这个福分，人要因你主耶稣基督的缘故，因他的缘故，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OK, 你们就有福了。让我们自问，我们有没有叫人因为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缘故，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我们？我的意思是，人是否知道耶稣基督是你的主？还是人从来就没有理由因为你主耶稣基督的缘故辱骂你、逼迫你、毁谤你，叫你有福？亲爱的弟兄姐妹，要得到这个福分，我们就必须在人的面前认耶稣基督为主。保罗他们要得福，因此他们叫那些犹太人有理由，为了他们主的缘故，辱骂他们、逼迫他们、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他们。阿米、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大可去安提阿做游客，来到会堂去打个招呼，讲一些好听劝勉人的话，做一个很客气、懂得拿捏分寸的游客，从来不得罪主人的游客。你也可以做游客。彼得说我们在世上是寄居的、客旅的啊，但是我们不需要过得那么辛苦。That's be 游客就好了。游客 you know, like a tourist, 东看看西看看，你不需要沾边，你也不需要表态，你也不需要得罪任何人，不关己事的游客。这样就没有人会为了你主的缘故辱骂你、逼迫你、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甚至人人都会说你好，因为从来就没有人知道你的主是谁，你从哪里来，你自己也不知道你要往哪里去，游客。但是让我们不要做游客，因为我们的主他不是游客，他来到世上，他来到他自己的地方，他的人，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他不是游客，人也却不认他为主，人们辱骂他、逼迫他、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他，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要得到他的福分，因为他知道他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我们就是父给他的赏赐。为了我们的缘故，他轻看羞辱，他忍受十字架的苦难，因为我们就是他的喜乐。他为了我们的缘故就忍受辱骂、逼迫、毁谤，而欢喜快乐。So, 弟兄姐妹，我们就理当为了他的缘故忍受辱骂、逼迫、毁谤，而欢喜快乐，因为我们有福，因为我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因为他就是我们的赏赐。 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为你那没有后悔的恩典和恩召感谢你。你不只预定人得救，也预定人得救的方式。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么大这么完备的救恩，就无可推诿，也无从逃避。人若弃绝了生命之道，就是你的儿子道成了肉身，就断定自己才是被弃绝的。天父，求你的圣灵动工，帮助我们总是不轻蔑你的道，也不轻慢你的救恩。我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耶稣的名祷告。